申健呆呆地走下了比赛台，现场的加氏粉丝第一次因为对几队的不满报以了嘘声。在这之前，萧时清的一挑三自不必说，嘘声全是送给星星的。这之后的邱飞和孙翔连输了两车，现场观众却也没有这么大的反应。一来，那两场比赛邱飞和孙翔的表现并不糟糕，粉丝可不是只看结果，他们通常也会非常计较过程。而申健这场的表现，从过程到结果显然都令众人非常不满意。只是相比起送给星星方面的嘘声，对自家人家事粉丝总算还是客气了许多，在嘘声中也有一些掌声，算是给自家选手以鼓励。申健耷拉着脑袋回到了选手席，陶轩拍了拍他，鼓励安慰了几句后就让他到一旁休息了。陶轩毕竟也是职业战队老资格的老板了，自然不会做出像诛仙老板萧杰那样幼稚的发泄。家是最后一位选手即将出战，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等待着这一人选。陶轩似有意无意地朝星星这边看了一眼，然后家是的选手席上苏慕成站起了身子。 果然吗？ 陈果心中暗道，这是一个大家有意无意都没有去提的悬念，苏慕成会不会在今天的比赛中代表家世出战呢？而现在真相终于揭晓。苏慕成看了星星这边一眼，目光中没有流露出太多的东西，转身就朝着比赛席方面走去了。倒是陶轩这个时候也忽然转头朝星星这边瞟了一眼，不，准确地说是瞟了叶修一眼，眼神中流露出一种似乎是得意又好像是戏弄一样的神色。 这是什么意思啊？ 陈果不解，转头望向叶修，却看到叶修脸上浮现起了他从来没有见过的神情，这大概是愤怒。是的，愤怒。即便是被退役，被家世那样描黑，也向来异常平静的叶修居然出现了愤怒的神色。为什么？只是因为苏慕成被派上场？陈果觉得不会是这种原因，陶轩在苏慕成出场后那个很值得玩味的表情大概会是叶修愤怒的关键。陈果还在琢磨，却见叶修已经起身，转眼就走到了家世的选手席陶轩的面前。陶轩依然端坐没有动，略略仰了仰头，看着这位家世战队昔日的队长，曾经是他在网游中结识到的好友，那个时候大家兄弟相称，在游戏里也算是生死与同过。再然后他出资搭起了这支战队，兄弟被他拉来当起了队长，渐渐的兄弟的称呼不再有，时至今日双方却已经成了对手。 什么意思？ 叶修已经收起了他的愤怒，望着陶轩一如既往的平静。 希望他能有好的表现。 陶轩面带微笑答非所问地说了一句。 原来如此。 叶修却好像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转身回到了自己的位置。陈果很想问，但是却不敢。叶修没有再像之前那样流露出愤怒，但是脸色却有些阴沉，这同样是陈果从来没有在他脸上找到过的神情。 冷静啊。 这时魏琛冷不丁地说了一句。 嗯。 叶修点了点头，没有吐槽，没有质疑，只是点头。这说明此时的他确实非常的不冷静。 叶修不冷静？ 陈果觉得一定有大事发生了。 可是是什么呢？ 陈国望向魏琛，他知道魏琛应该是察觉到了，他用眼神告诉魏琛，要么死，要么过来解释一下。 魏琛被眼神攻击到了，咳嗽了一声，凑了过来。知道为什么苏慕成会最后一个出场吗？ 魏琛说。果然和苏慕成有关。陈果心下暗道，但是这出场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 家世对苏慕成是心存猜忌的，但是这个又不好公然表露，毕竟苏慕成是很受欢迎的，你看现场的反应。 魏晨说着。 是的，现场此时早已经是欢呼一片，申健刚刚那么难堪的表现也没有抹杀家世粉对苏慕成欢呼的热情，只是出场现场就已经掀起一个小高潮， 所以他就被排到了第五个出场。 为什么？ 一来啊，这是对粉丝有个交代，以家世擂台赛的顺位安排来看，他们的既定计划是三个人解决战斗，所以说排在最后的苏慕成出场机会在他们看来很小，但是至少他也出现在出场阵容里了，这显得他们并无猜忌。至于放到最后可以解释成确保万一，这是完全说得通的。 嗯。 可是一旦到了眼下这个局面，苏慕成不得不出场，那会怎么样呢？他肩负着家世整个擂台赛的胜负，一举一动都会在这样的高度关注下放大。如果他真存了放水的心思，我是说如果啊。 魏琛说到放水时，看陈果色变，连忙强调了一下。 那在这种形势下，一旦被人看出，结果大概就是身败名裂。 我靠！ 陈果顿时就怒了，杀死人的目光很猛烈地朝家世那边投射过去。只是很遗憾，这时并没有人朝这边张望。 这只是如果，当然，我和你一样是相信苏慕成的职业道德的。但是在这样的一场敏感比赛里，即便他没有放水，而只是正常的输掉比赛，恐怕也会引人猜忌。哎呀，比赛这种事儿，真要先入为主的去抠细节的话，一些操作没有到位的地方都可以被硬说成是放水。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苏慕成而言只能赢不能输，只要输了对他就有很多不利的影响。 魏琛总算是彻头彻尾地解释清楚了，说完以后就全神戒备，以防他们这位豪迈的老板娘直接掀桌暴走杀人。让他没想到的是，等他全讲清楚后，陈果并没有如他想象的有那么过激的反应。他望着苏慕成走上场的背影，流露出的神情全是难过。一场苏慕成想必完全不想胜出的比赛，但是却又是他不得不胜出的比赛。此时的他会是怎样一种矛盾的心情呢？陈国不知道苏慕成有没有察觉到家世方面的用心，他在听魏琛说完以后觉得这道理似乎并不复杂，挺简单。不过即便如此，叶修、魏琛他们能意识到，也多亏了陶轩那露骨的神情，不然这两位再无下限也未必会想到这么多。如此看来，身处家世阵中的苏慕成或许会清晰地体会到这种卑鄙的心思。他会怎么做？会用什么行动来反抗吗？一上场就直接打 GG 退出比赛闪人，以这种最不顾一切的方式来面对家世的胁迫。这样做虽然陈果会觉得很爽，但从结果上来说，他最担心苏慕成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的后果正如魏琛所说，身败名裂。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一名职业选手都不会被允许这样没有职业操守， 家世就是算准了这一点，才敢这样挟持苏慕城去比赛。此时的陈果已经顾不上去和陶轩表达愤怒了，而他也明白为什么叶修也能这么快地收拾起愤怒，因为大家所关心的人正在面对着如此艰难的局面，大家为他担心还来不及呢，谁还有注意力将自己的心情分给陶轩哪怕万分之一？他会怎么做？看到苏慕城走进了比赛席，跟着角色载入开始，陈果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随后比赛正式开始，双方角色载入地图，陈果死盯着苏慕城的角色沐浴成风，终于松了一口气。至少苏慕城没有一上来就是GG。双方角色移动，孙哲平的在水一下依旧直奔地图中心，苏慕城的沐浴成风却采用了战术走位，很快就到了一个李一博指导口中的绝佳狙击位置。拥有24职业最远射程的枪炮师利用地形隐藏其中，不断地用远距离攻击和对方消耗周旋，是很常见的一种打法。尤其面对孙哲平这种全攻型选手，这样的周旋可以很好地消磨对方的心情和操作。苏慕城应该会在尽可能隐蔽的情况下发动攻击。李指导正如此分析着，结果所有观众就见苏慕城的沐浴成风昂首高站墙头，肩扛重炮，丝毫不见隐蔽，将自己完全暴露在制高点的状态下，对着刚刚进入其攻击射程的在水一下就是一炮。李一博嘴张得极大，身经百战的他这一次也实在没办法把自己的话圆回来了，因为苏慕城这脸打得也实在太快了，自己刚说完隐蔽，人就英姿飒爽地直接站出来开炮了，这架势比起抢攻对手更像是在高声呐喊向我开炮。一直没有放弃收听解说的陈果此时看到苏慕城的表现和解说的分析如此大相径庭，心下顿时就是咯噔一下。苏慕城没有直接 GG 这样极端，但是准备来一场豪迈的放水去打家世的脸吗？炮火的轰鸣瞬间掩盖了陈果的心情，重火力的强力压制让狂傲如孙哲平也无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正面冲上。在炮火的追逐中，在水一下闪到一面墙后，正在计划着下一步的路线，一股庞大的冲击力从身后掀来，在水一下和那面墙一起被苏慕城澎湃的火力给掀翻了。 家世这次又要和孙哲平来一场强硬的对攻吗？ 观众席上的微草三人众倒是以职业的眼光看出了厉害。